花朵儿，雨人一般谁有比心焦急一旁

坚强，谢恩托。 皇兄奴才心与孝顺儿母也无能力把苦报，须见江山更撇心起寻不得仙桃，身家一命保祖先，献给你在天子灵一苦不自

从一来方知小姐偏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朱瓦是文内事，相公有别挂在心。 哦，不大林啊，大外旁，一起混入奴妻。当年林家门的父，你无子女皆成亲，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哦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阴，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恩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关天落雨关天晴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有无骑马来爱有成，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开始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 老夫喜听拉了 不管你

去去去，进苦不靠，你外苦再得下苦。此间你迷恋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生，思想理你平等等，我为这一生多端正，时时苦逼得归程，常走宿在林外面。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呼！媳妇侬三番不离友，一日上月不主要去和尚住，各种就叫严四宝啊！侬爷两媳妇就有好劲拉鼓。听众步步立起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主啊。